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前提是天下谁属，民众是有话事权的。但如果在一些专制的政权底下，民众服从权势，而并无一个机制鼓励仁义，那民心还有什么意义呢？一场真正公平、无 DQ、无筛选的选举，就是将这个抽象的民心转化为实体力量的有效机制。而这个机制在我们这个地方能不能够继续正常运行下去呢？除了当权者的力量有没有干预之外，其实你和我都有一份的。我是爱国爱港移民顾问 MJ。 云南一间幼稚园最近就被人揭发了用水沟起牛奶给学生喝，还用劣质食材制造饭菜。园长就承认了一切都是得到他的授权，幼稚园的总部已经将涉事的园长就炒了，并且组织学生一起去医院检查身体。实在太过分了，这个园长实在太有良心了，只是用水来沟奶，而不是用毒奶啊、改基因奶啊、不知道有没有地沟奶呢，完全不符合国情，所以不得留下啊。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回来这一节的强国生还者。 大家好啊。 大家好。 今集得我们两个了。 是啊，没所谓啦。 是啊， 我们平时有三个人的。都是我们两个的。 不是，因为上一集呢尾声的时候，记得18期就讲了这个奸尸掘墓嘛。啊 嘛。跟着他即刻去试 下。他现在就想去实地体验一下这个奸尸是怎样的。 好像听讲会直播给大家看。我好期待、啊。 也有些回响、啊。见到网上。同埋 YouTube 有啲回响。 喂，讲下你嗰个单嗰、那个咩园长嗰件事。嗱，其实咧内地咧好多嘅学校啊，或者唔同嘅机构咧，间、中都有咁样嘅事情发生嘅。 其实好有良心，我觉得园长。 唔系，佢有冇良心一件事？我想讲咧系咧可能有十间学校都有咁样嘅事情发生，但系有啲学校咧就会俾人抽证出嚟啊，俾人哋系即系正常咁样去会谴责佢咁样。 系。 有啲咧就系话喂而家咧我哋就唔好。睇佢件事嘅对与错，不过咧有三四个咧就系党嘅千丝万缕关系嚟嘅，有一个仲系阿习先生嘅契仔嚟添，嗰几个就唔好搞佢啦。咁咧剩翻嗰几个咧就佢哋呢啲平民百姓，我哋可以正常报道咁样。哇！呢个就系咧有阵时嗰种嗰种嘅法治啦，系啦。 呢个咧完全系符合我国嘅国情啦， 系 有背景有后台，你做啲乜嘢事？都冇问题， 系 咁只要讲今次涉事嘅园长咧， 就冇背景啦、 可能背景比较薄弱啦，咁要开刀嘅就一定揾你开刀啦。 系啊，甚至有啲咧系其实佢冇乜点样犯事嘅，即系大家可能有阵时候都有听讲过噶，有啲、即系纯粹就因为佢嘅政治背景，咁其实咧就夹硬抽证佢一啲嘢，譬如话佢啊寻衅滋事啊，咩影响国家政权啊嗰啲咁样嘅嘢啦。 其实呢个亦都反映咗系历。其实由以前封建年代开始，官场文化都是这样的。你当官的，你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党派，你其实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的、都可以怎样抽请你都可以，莫须有的名义都可以、但如果你有背景的，哪怕你斩了皇帝都没有问 题、所以这个这样的 制度、 究竟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制度呢？香港会不会变成这样呢？这个就是我们今节要讲的一个课题啦。 我唔系好明白喎，咩香港会唔会变成咁？香港已经系咁样啦，MJ 都未系嘅，即系起码咧，譬如话而家我假设啦吓，同样嘅呢个咁嘅事件喺香港发生，譬如唔好讲咩有毒啊嗰啲咁样嘅，即系一个校长做咗啲唔正确嘅行为，咁我相信呢个校长佢无论系嚟自建制派定系嚟自呢、這个泛民嘅或者亲边一边嘅代表啦，或者佢系有冇宗教啊那個、宗教是不是合乎呢個香港嘅嗰、那個政府所認同的一個機構咁樣都好咧？其實佢都應該會賴嘢嘅。 你覺得公平嘅？即係譬如卡片 show 啦，有冇聽過嗰件事 啊？卡片 show 係咩㗎？ 哎呀，唔記得嗰個 show 乜鬼嘢嘅一個工商局長啦， 蘇 局長啦，咁佢嗰個蘇錦良，係啦，佢嗰個唔知菲傭定印傭啦，要去辦簽證再續期居留咁樣啦。 OK， 於是佢就叫個菲傭咧，就去入境處嘅時候咧，就蘇佢張卡片，咁咧就唔使排隊嘅，就即刻搞掂嘅。嗱，依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 哦，呢啲少少特權打尖咧，即係暫時就未，我覺得就未使即係將佢化到太大嘅。 一件事或者一個現象唔會係。突然间由今日一夜之间突然间会演变，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 但起码譬如今日来讲、所有我见到的所有譬如说餐厅、啊、酒楼、啊医院、啊、或者其他的、卖演唱会 的机构、啊、所有东西它不会说即系你跪低晒咁样咧，就话喂啊，你系啊特首个仔啊，咁样我唔好派到即刻请你过嚟啊，我送飞俾你啊，所有嘢都有特权咁样，我见到暂时未有嘅。 我哋唔知 道。咁同埋咧， 果然系乐观嘅 MJ。 同埋咧，而家最好嘅地方就系头先你讲嗰单嘢啦。起码我哋都知啊。系啦，好多时咧呢啲嘢喺某一啲更加专制嘅地方咧，可能系连报都唔俾报嘛。所以新闻自由点解咁紧要？有阵时话新闻那个。媒体呢就是那个第三 重要啊，可贵新闻呢或者记者主要的其中一个功能，除了是讲一些日常的资讯给他听，其实某程度上最重要的角色是监察 是啊， 监察社会， 咁变咗佢是有一个即是令到大家会知道呢件事，然后大家会去谴责，咁从而令到那些官员也都不会再敢去运用他的权力，甚至有时有些他们会说要有个政治敏感程度在这里，你不要被人以为你是想滥用权力，咁我觉得这一样呢暂时香港都仲做得幾好嘅。 其實咧，除咗記者可以發揮個監察嘅功能咧，其實一個好嘅選舉制度咧，都可以做到依、這個，唔係話監察啊，去同一個政權或者一個政府啊，有一個嘅。大家共商嘅係啦，制衡啦、啊。譬如如果簡單講，咁我覺得而家嘅議員反映唔到佢意見，或者而家政府我哋當然而家係冇得選擇啦、如果當我哋最理想嘅就係特區政府或者特首可以有我哋選擇，譬如你林鄭777做得唔好、第二個上台， 最好成個政府都俾我 選擇，可以用選票去反映嘅，咁呢個最好嘅一個。 係啊，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嗰、那個選舉嗱，譬如我哋而家見到近嚟開始應該會。越来越多的宣传报道呢、就是那个九龙西的选举啦。咁我见到一样呢令我几觉得我觉得好睇得好唔开心的一件事。 咁 就是呢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呢街道好多嘅铺头啦。如果你以前已经有留意投票选举嘅话呢，咁你会见到啲铺头呢其实会贴几个候选人嘅海报出嚟嘅。即係可能有 A、B、C 三個候選人。 當我留意上一屆或者前一屆，都已經係偏向民建聯多 嘅 咯。係 啦，係啦。咁咧正常好多嘅鋪頭佢都會選擇貼A、B、C 三個出嚟，或者佢即係佢有啲鋪頭佢會有佢嘅哦。我覺得 A 議員不嬲幫我，我淨係貼 A 議員咁都得嘅。咁但係我今時今日見到佢一個點樣嘅情況咧，就係我行過十間鋪頭，其實當中我諗有起碼有六七間都冇貼㗎啦。咁但係有貼嗰四五間咧，係絕。對，幾乎九成九都是貼了民建聯的。咁嗰個姓陳的那個候選人啦。咁咧，我唔相信啊，我唔係咁相信係話真係嗰個咁一面倒嘅嗰啲鋪頭會係支持嗰個議員。就純粹係咧，因為咧之前有一啲打擊港獨嘅事件啦。 係。 咁好多個鋪頭，譬如我係一個普通鋪頭，咁一個 A 候選人，佢係一個有政府支持嘅力量，係啦，咁佢要嚟貼，咁我當然俾佢貼啦。另一个咧就系政府积极打压嘅力量，佢话佢系有啲有问题嘅，佢用一个冠名系啦，港独，咁港独咧就自决又等于港独，咁拉下拉下，即系港独大家开始。 渐渐地咧潜移默化，你觉得港独真系好有问题，港独真系犯法嘅，好唔啱嘅。咁跟住自决又等于港独，咁啊刘小丽就因为呢样嘢俾人哋去 DQ 咗嘛，系啦。咁你都觉得你都唔系好识去研究呢件事嘅时候，你可能觉得诶、避开呢样嘢都系好啦咁样。 其实咧，我觉得系咪话呢啲店主啊，系咪即系一窝蜂或者一面倒去先唔好话讲唔港独啊，或者唔好话支持啊乜嘢，系咪反对呢啲议员咧，或者佢哋呢种想法嗱、譬如李卓人又好，冯检基又好，佢哋都冇话支持过港独啊，只不过佢系唔系建制派嘅一员，我觉得。嘅系避嫌， 佢哋系会 佢哋想避嫌， 担多事不如少事， 唔好添麻烦。 系啊， 如果譬如我唔支持你民建联呢班契弟嘅咧，咁会唔会第日啊你上咗去嘅时候去搞我？ 系 咁啊，不如唉唔好搞咁多嘢啦，算数啦。 我谂佢我谂嗱咁样讲，我都唔中意民建联，咁但我谂未至于话我唔贴咧，你会搞我咁样嘅。 未嗱，先唔讲搞唔搞你，但系唔会帮你。 但系咧我见到我估佢哋嗰种心态就系我唔敢贴，即系如果系个老板，我会唔敢贴刘小丽同埋李卓人嗰一张海报，我估系呢个咁样嘅考虑更加多，就因为我惊我贴咗咧会被惹嚟，我都支持港独呢一个咁样嘅 标签 嘅标签系啦，即系因为譬如话咧我当就用刘小丽、李卓人嘅海报同埋陈海欣嘅海报两个去比较啊， 系 咁我贴陈海欣海报我一定冇事噶嘛，即系唔会有人搞我噶嘛，我贴刘小丽可能真系有一啲嗰啲大妈啊，嗰啲爱港之星啊，突然间嚟个铺头嗰度搞事。是的，那這個就是那個即係大家嘅手段啊，變咗呢場嘅選舉咧，未必係我哋心目中咁公平嘅選舉啊，因為宣傳係一定嘅作用噶嘛。咁如果呢一個咁樣嘅心態，經已係潛移默化去唔同嘅市民啊、鋪頭啊身上，咁而家你就哇哇我都驚咗佢啦，我都唔即係越揦渣嘅即係嘅手段，越令我卻步。咁從而咧，我哋就變咗係一個冇選擇。咁我唯有我好在一投票就未到咁。咁但係亦都開始慢慢影響緊大家。大家会唔会不如我就去净系投嗰边会比较好呢咁样， 其实一个社会咧演变到最令人心寒咧，唔系话一个高压政府点点点，系喺人心里边自己建立嘅白色恐怖，即系或者一个自我审查，即系自己去衡量或者自己去左思右想，哎呀，我做呢个举动会唔会？哎呀，好似而家个风气咁，我真系贴咗刘小丽嘅海报，哎呀，会唔会？其实可能佢唔会，亦都唔敢 啊嘛， 但已经会喺自我审查里边都系唔敢做， 所以咪咁需要谴责嗰啲即系政府啦。即系当权者咧一啲大嘅动作，譬如就系话好似嗰次马海先生被拒绝佢工作签证咁讲，就因为你呢一个咁样嘅动作噶，嗱人哋只系举办有一个午餐聚会，俾咗一个港独嘅组织系啦去出嚟发表讲话咁样，咁然后你就用一啲好秋后算账，你虽然你唔认啦吓，但系全世界都相信系嘅一件事，咁样去咁样做咁。從而令到所有的團體啊、機構啊，佢哋每一次去租出場地，譬如而家我同你、我同阿 Win 兩個，真係要喺某間 cafe 嗰度開一個講座、開一個節目，就係講講雨傘運動嘅咁樣講。 我諗冇人會批俾你咯。 唔係批唔批？你估嗰啲我而家去間 cafe 嗰度 ，cafe 唔會租俾你咯。 係啦，你估嗰間 cafe 會唔會驚啊？ 同樣嘅同頭先個海報情況一樣啫嘛，自我審查。哇！搞完之後。突然间又即系啲记者标签埋，我都以为我系搞港独嘅，以为我系同政府对着干嘅，都系唔好啦，就做少啲啦，赚少啲啦，算数唔一定肯定100%。 所以然后咧，其实呢一个港独即系呢件事系有佢复杂喺度，但系咧其实咧佢就代表咗一种杀反对派嘅一种武器， 反对声音啦，我哋可以咁样讲，唔好话讲唔港独先，总之唔系政府想听嘅声音，佢就千方百计用。他的手段去打你、用一个风气去打你、用他的影响力去打你、 如果一路被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呢，从而大家就变了没有选择。我觉得几年前一个选举的 slogan 呢其实都很啱听的，就是有得揀你才是老板、如果你没得揀的话，基本上你就只是一个奴隶，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你就祈求他每天给你好东西吃，如果他给屎你吃你都要吃的了样、但是现在这一刻大家其实还是有得揀的、有一个讲法呢是说点解会系恶人坏人当道呢？其实好大原因咧，就系一啲好人、一啲善良嘅人，佢哋冇企出嚟做嘢。你话见到呢啲画面，大家 即係真係唔知咩，真係唔覺咩，好多時候不聞不問啦，我相信係、或者就算知就算覺都係一種無力感啦，唔想參與啦。但係而家起碼大家有一個機會參與，就係喺個選舉嗰度，你用你嘅選票去話俾佢哋聽，喂，你咁樣做係冇用嘅，我哋都係會支持翻被你無理 DQ 嘅一個咁樣嘅民意代表咁樣，咁、就係一個有效去維持反對派嘅嗰個生存空間嗰樣嘢咯。 其實咧 ，MJ 有冇聽過一個例子？是选举的一个重要性，其实挺得意，我不记得我在节目里面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么说有两个世界啦，都是住了一批羊。那么第一个世界呢，就两个世界分别有上帝，上帝就跟羊说，每个地方每个世界都要有羊的天敌，你都有天敌，我给你揀。一是呢就一只凶猛的狮子，应该是一隻凶猛的狮子，另外那个就是两隻狼。 两隻狼。 你可羊呢，你可以每一年呢就可以譬如两隻狼来讲呢，你可以揀哪隻狼在这个世界出现。另外一隻狼呢就在天堂那里等。是啦，咁你可以揀嘅。即是狼羊呢可以不定期去投票去选择留A 狼定 B 狼，咁咧喺 A 世界咧，嗰啲羊咧就谂，都系拣只狮子啦，佢就谂住拣只狮子，就留喺个世界度。另外一个世界咧，嗰批羊咧就拣咗两只狼，系啦。结果咧喺冇得选择嗰只狮子留喺度个世界嘅时候咧，佢就不停咁食啲羊啦，到最后已经变成乜嘢？反正你都冇得选择噶啦，咁佢可能唔系食，佢就咁可能就欺凌或者咬咗只羊只脚。就留低佢，或者点样去摧残佢又好，性侵佢又好。咁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会点样发生呢、就系啲羊哦，觉得你只狼太衰啦，咬得我好辛苦，搞到我哋顶唔住，佢就可以发起公投，将你只狼掉咗上天，换翻第二只狼落嚟。咁如是者，嗰只狼落嚟嘅时候，可能佢喺上面已经饿咗好耐啦。咁佢就会同呢班羊去和平共处，惊你用选票又掟翻我走 啊。系啊， 所以呢个就系一个选举嘅重要性， 就系有一拣同冇一拣，有制衡定系冇制衡。 其实法治唔系法治，呢个政治啊，始终都系黑暗或者系丑陋， 有一定嘅黑暗啦，有一定嘅手段啦。 所以我哋应该系点样令到佢哋喺丑陋嘅过程里边，等于我哋睇个例子，佢系食羊噶啦。肯定是吃的了、但是怎样令到他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就等于现在我们有的民建联、有民主党、或者有其他党派、其实个个都会有他的弊端在这里、但是怎样令到他不要说去欺压或者去 太过分 做一些很过分的行为、但如果我们回心一想，当我哋而家嘅香港淨係 越嚟越少選擇嘅， 全部都係民建聯，咁佢可以真係做到為所欲為。 係啊，呢、這個就係咧即是一个权力制衡，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讲过一些三权分立、一些、譬如说美国这样有两个政党是、交换去他们的权力的地位这样去交替、这样呢，因为人呢其实就、个劣根性是在这里的，即如果没有任何权力的制衡呢，是你拿着权力你是想怎样都可以的话呢，是一定会为所欲为的， 就算 MJ 上去都会 真的会真的会即我明知我做所有事都是不会有任何后果的嘛，我会不会腐败？我一定会腐败，系啦。咁、但系如果我知道我做所有嘢有后果嘅话，咁我就会去衡量一下啊呢件事，人哋会点样睇我咧？我喺道德上有冇错咧？咁样咁呢一啲就系我哋而家一个喺我哋而家呢个世界上面比较相对系实行得系顺利嘅一个制度嚟噶嘛。 所以其实今集咧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真系希望呼吁啦，我哋嘅听众咧喺11月25日 啊，应该系 系啦。咁啊，九龙西区， 如果你有选票嘅， 系啦，就希望大家出席，唔系话要鼓励大家投乜嘢啊，但系最重要系反映你心里边嘅一个选择咯。系，但系。即都几伤心嘅，香港嗰啲选票咧、选举咧，永远个投票率都系好低。 希望而家高啲啦，因为咧，我喺度又想回顾翻2014年嘅雨伞运动，当时大家应该就算你冇出嚟参与嗰个雨伞运动嘅时候，你可能都会认同咧，呢个真普选系重要嘅，因为如果有筛选系有人大落闸嘅话咧，咁嗰个选举个选举权同被选举权啊呢一啲嘢，竟然唔系一个公平嘅选举噶啦。 系。 咁但系而家喺立法会嘅呢个议员嗰度咧，我哋一样系面对紧一样嘢，不过佢将人大落闸 啊，有篩選就轉咗一啲手段，一啲程序轉咗由人大一個組織咧就變咗一個選舉主任，係啦，由篩選咧就變咗做 DQ， 咁啊其實仲衰咗。即系你就算你民意嘅代表有几万票，三万几票啊，冇记错系 可以一个选举主任一票否决。 系啦，就用人大嘅嗰、那个释法去否决咗你呢一个民意嘅代表，即是话就算第时有真普选啊，你即系 都入唔到闸。 系啊， 选举主任就会话 哦，你细个装过人冲凉， 系啊， 有人证睇过你，你道德有问题， 系啊， 唔俾你参加就唔俾你参加。 变咗系另一种模式嘅筛选。当大家越嚟越潜移默化、不闻不问，觉得冇嘢。是一切正常，咁去理解咗啊，系啊，讲得好有道理啊，唔合法啦，咁样嗰啲嘢嘅时候，咁呢一个有筛选嘅选举就经已系存在啦，咁然后大家就冇得拣啦。 其实呼吁大家咧，如果觉得呢几位嘅候选人都反映唔到你嘅意见咧，宁愿大家真系出现都要去投。投棄權，棄權唔代表係，棄權有乜意義？棄權係代表你對呢幾個參選人嘅唔滿意，或者唔認同。但如果你唔投嘅話咧，你會就大家就會俾政府一個口實，其實。投选乜举啫？投票率得几个 percent， 九啊几个人都好满，九啊几个 percent 嘅人都好满意。而家我哋嘅，不如我哋帮你拣埋咯，睇你投票，真系有咁嘅，会造成一个咁嘅局面喺 度。O K 嘅，我见到而家嘅嗰个投票嘅气氛，好似都系越嚟越向好嘅。咁希望大家系啦，喺嗰个日子就即系积极出嚟投票，咁啊将你嘅民意咧就成功将佢变成一个具体嘅力量去支持我哋应该支持嘅议员，令到呢、這个。香港更加美好啦！好啦，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啦。 好，下一节再见。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